各位，上次嗰个陆克松拉大队进驻咗龙虎山，而家呢个自恃聪明过人、够凶恶嘅陆克松，见到疯狂嘅军人队列阵营已经摆好，山大王马上王嘅佢已经选到企喺一嚿巨大四平八稳嘅巨石上边，从此成咗高高在上嘅人啦。只见佢两手叉腰，要讲出一番话啦。各位，各位，兄弟，我本人同大家有今日嘅自由身，系全靠马大哥、欧大队长嘅指点同关照。各位弟兄听住，我哋几日前就已经脱离咗嗰个日日都要练兵、挨苦多过食饭嘅东方第五军团。我哋点解要离开啊？因为嗰度唔好，人要往高处走，水向低，低处流，呢、这个就系理由啦嘛！啊，我哋嚟到呢度系谋出头日子，各位弟兄，咩叫做出头啊？出头就为自己嘅人头要高过人哋嘅人头，自己嘅人头越高啊越出头。各位弟兄，大概会问系唔系越高啊越算越大出头呢？当然系越高越算出大头。咁样高法好在系等于要攞脚去踩住人哋嘅人头，先博高自己，先有得出头，日后先有大出头。各位弟兄，又要记住喎，只有踩住人哋嘅头，先会控制住人哋嘅头。点样踩法，就要用计谋。我哋出嚟捞世界咧，无论做边一行，要记住点样踩住人哋嘅人头，有得拜就拜，冇得拜就踩，又等于见高即拜，见低即踩，咁样做法就啱啦。啊，讲到呢处，高高在上嘅马上王陆克松怕啲弟兄听唔明啊，一直先用手后用脚，手脚齐全，四肢做个拜踩嘅动作，然之后先至放心嗰班兄弟可以听得明。而家好似讲课咁样，要层层深入啊。正想讲下一段道理嗰阵，突然又觉得啱先虽然讲明拜系用手踩，系用脚，唔好搞乱，但而家依然觉得有啲道理未讲得齐全噃，要再补充佢出事实如下。啊，各位弟兄们，出嚟捞世界，拜同踩呢，都系十分了得重要。记得当年兄弟本人啱啱到五军做下等兵嗰阵，就知道呢门本事啦。我一得闲，自不然就会諗到今日应该向排长偷偷咁报过啲咩嘢。每次排长听咗呢，自不然就欢喜我啦。咁样做法之后，越嚟越多长官赞我喇喎，係个识时务又係终于喺佢手下做事信得过嘅人，所以嗱嗱臨就升咗我职。之后我又发现更多个长官嘅秘密，我如发炮制，不断秘密去报，从中加猛油，再添辣，越加越多，上头就越高兴，咁就系踩，系暗中踩啊，好有用噶。嗰个时候，我仲记得连长对上头好多命令唔服气，一边练兵就一边叉叉声闹。有日 我就用送信嘅时刻路过步兵团部，我博大胆去揾团长，加油添醋泼行火。团长就果然火起啦，一气之下再都听唔落去啦，叫我翻去要记住保守秘密，有事再嚟报告，日后唔会亏待我嘅。 都未到一个月咋，兄弟我就做咗连长。 原来嗰个倒霉嘅连长就隔职坐监，你哋话几开心啊？呢个就系捞世界嘅本事啦，几紧要呢？啊，我哋今日嚟到呢个新地方，系天开眼，唔止得到独立，又得到北方军总司令部嘅决定帮助我哋。各位弟兄睇下睇下，呢位马先生，佢就系北方军派嚟嘅军代表。而家我命令全体弟兄向马处长、欧大队长敬礼。1000多号人马做第二次回应，敬礼，敬礼，敬礼。呢次疯狂大叫，比第一次啊厉害好多啊！又一次令到山上千百年嚟从未听过嘅特别响声，指责班世世代代宁静嘅所有动物，以为世界末日嚟到，通通未嚟得切逃命，当场啊吓死喺山地度。而家马上黄绿黑松第三段讲话又到啦，请起车，请北方大国总司令部各军军代表马处长上嚟训话。大王嘅每句话都军令如山，疯狂叫声未停过。而家一位五短身材，既轻又灵敏，特点系未行路啊先见跳跃嘅人。呢位远睇佢咧，好似系两只脚从嚟都唔使掂地，识得腾云驾雾咁嘅马侯爷，早就连跳带攀到达嗰嚿巨大好厚嘅石头上边，同绿黑松啊企埋一嚿天然大石度。因为平整嘅原因，佢哋成咗分唔出阶级，分唔出上下，成咗两个企喺千几人头上嘅人啊！如果论两个人嘅身材大小咧，就极唔相同。其余嘅有相同又有唔相同呢？相同之处呢，而家两位都系亡命徒见亡命徒。如果论诡计多端，绿黑松啊拍马都追唔上马处长呢，怎见得？有事实为证。马侯爷佢从来轻装，用2两薄千斤，略施小计，即使原来好好嘅一位东方军旅长，已经不顾一切走上犯死罪造反之路，令到东方北方两国震动。造反之人他日后结果会怎样，天先知道了。那站在石台道的马侯爷处长，现在以军代表的资格，应该会急急讲出很多说话呢？远看近看都一个样，他神情现出相当傲慢，好像当四下无人。上台嘅人又唔讲嘢，好耐先至向四方千几人打招手，而唔系行礼，更加唔系敬礼。马侯爷啊，终于突发尖声讲嘢啦！ 先遣军司令官绿黑松先生阁下，全体士官士兵，兄弟马某人奉北方总司令部嘅命令，今日同欧大队长等人，率领住军事代表团嚟到龙虎大山区，向各位龙虎公局嘅长官同士兵们祝贺。祝贺乜嘢啊？先祝贺你哋人人都弃暗投明，果断勇敢追随我哋嘅先遣军总司令绿黑松长官。绿长官他首先带头向东方第五军团的军官等人开火，已经杀死他们的人数不算少，跟着又带头夺得当地银行的钱财数目很多，这就是第一，是英雄本色。 我为你哋呢种英雄本色而感动。本人同军事代表团全体人士特向你哋致意。 净系讲感动，实质依然轻松未见感动嘅马侯爷，佢突然认真伸出右手掌，伸直嘅手指同面上嘅额头并齐，五只短手指虽然短，但系好直。马侯爷又突然十分灵活，咁喺原地上缩短一只脚，变成单脚之人之后，就更加轻巧啦，完全系金鸡独立咁嘅姿势，全身啊不直到成鋥形。聪明会悭力嘅马侯爷借山风一吹，成身啊即刻变成十分轻快，自动旋转一圈之后，先系放低上身嘅手同下身嘅一只脚。最后就变返两只手两只脚而立正，咁先算係敬礼完毕。马侯爷咁严肃认真嘅敬礼，自然又会招嚟千人嘅巨响加呐喊掌声，呐喊大声敲叫，好似爆炸响声咁样过后，人体细小嘅军事代表团团长就继续演讲啦。 先遣军官长士兵们，你哋嘅先杀敌人后起义，先杀敌人以义心远，咁就有决心，起义作用嘅伟大系远远超过人们嘅想象。例如好多人为咗个人封妻任子，发财又致富，多食多占，再加享乐百年，咁样虽然系几好，但相缩简单。望你哋日后要去大英雄嘅大作为，最大嘅英雄系乜嘢啊？系推翻东方国，灭东方国。至于何年何月会实现呢个系需要时日嘅。如果要问点解推翻消灭东方大国，咁啊为咗实现伟大人物嘅理想。各位兄弟，请听我讲。伟大嘅人物实系先有伟大思想头脑，先有伟大行动。伟大嘅人物佢哋从来唔会有满足嘅时日，亦即系话永远不知满足，唔准满足。所以伟大人物永远都系高高在上，变成高高在上之后，就可以永远踩住人哋头上随便屙屎射尿。人人仲会又叫又笑又跳，大赞好极，表示认真服从。伟大人物睇在眼里，喜在心头，先觉得痛快，够过瘾。伟大人物富有四海，全天下都为佢嘅家，名叫家天下也。天下所有嘅事，鍾意点样做就点样做，初圆禁扁。弟兄们，我哋不可不知，做伟大人物唔容易啊。伟大人物佢哋往往一定特别聪明。你哋睇啊，明明係靠吸干人哋嘅血养肥自己，佢反而有办法讲成自己是天下世间救世的主人。总之在所有人头上屙屎屙尿，又要所有人日日为他做嘢，咁就吸人血食人。但是口号叫法呢，全部是为了救万民救天下。咁样的做法点解依然行得通呢？咁就是靠聪明加恶毒，最讲究又恶又毒。 咁而家睇喺千人头上嘅马侯爷呢，突然自己失声发笑之后，再自问自答咁啦。 各位各位各位，恶毒嘅本事并非一出世就有㗎，要靠日日学日日练。向边个学啊？点样练啊？日后慢慢自会明白。如果问人类世界乜嘢事情有利可图呢，我话俾你哋知，冇本事嘅人靠恶系有利可图嘅买卖。不过要明白啊，十人养一人会肥， 一个人养十个人呢，唔止唔肥，仲会饿死。咁就系道理中嘅大道理啦。更加要明白嘅系乜嘢呢？净系对一个人恶系冇用嘅，要对好多人恶，要令到好多人会甘心情愿养你，任你又刮又挖，摸球再削。要多想办法，先刮后挖，咁就系天大嘅学问也。要做人上人，系咪好难呢？系咪比难过登天呢？哦，这个就话唔买啦。只会恶，唔会用奸计，就等于冇本事。最后注定冇几多人会怕你，又等于十个人虾一个人，有个屁用咩？十个人剥削一个人，注定一齐饿死。如果一个人可以虾十个人、几十个人，咁就完全同啦。你睇牛马同好多大动物，佢哋嘅力气比人大得多，结果一个细蚊仔就可以控制住佢，要生要死都得。原因就好简单，牛虽然系庞然大物，牛嘅鼻哥里头系牛最脆弱嘅部位，人好聪明噶，出世冇几耐嘅牛仔咧，一早就俾穿住鼻哥，从此。呢隻牛无论长到几大，力气点样勇猛，都唔敢唔听人话。众所周知，最攞命嘅就系放牛仔手里头嘅牛绳，只要轻轻戳下牛绳，所有大牛鼻哥里头都非常敏感，大牛即时就会全身冤痛鼻软，心惊胆战，害怕样样俱全。最大嘅牛一俾咁样轻轻少少折磨，感觉啊比死仲难受。非常害怕之后又脚软，所以全天下的牛从来都不敢不听人说话。各位弟兄，大概会问军事代表团团长，人同牛大不相同啩？咁这个 长篇讲话的马后爷，而家已经冇先头目空一切的模样啦，慢慢系显出好相与啲，变成自己有问即答咯。 兄弟，我认为牛同人都是一样的嘢嚟，大家都是动物，有命活在大地之上，人的思想最少亦会比牛聪明一百倍以上。聪明的人往往不只懂得成人之危的道理，况且在远古几千年前就懂得成牛之危的道理啦。各位弟兄，初生的牛仔同样属于年幼无知，无能为力反抗。咁呢个时候，随便一个手无揸鸡之力嘅人，哇咁易就穿住十分要命嘅牛鼻哥。从此，就算长大嘅牛有万斤之力，都唔敢唔听主人嘅话，唯有任由拉牛绳主人嘅摆布，日日都逼住要唔停咁出死力去劳作，有力做到好多年之后，最终冇力。呢阵时聪明嘅人们呢，最后就将牛宰杀分食。各位弟兄，这个就系弱肉强食，靠嘅系计谋同第一啫。而家你哋有智勇相全嘅六黑松大将军带住你哋去造反，咁系千载难得嘅好机会。兵变造反，咁唔系人人做到嘅事嚟噶，要讲究本事加胆识。如果你哋唔造反，日日跟住东方军辛苦不在话下，难有出头之日，等于有力就做到冇力，冇力唔会再有饭食，几惨啊！各位弟兄，俾人话跟住六司令兵变造反先有出息，先有出路，完全系有理由根据嘅。读过三年书嘅人都识啦，唐太宗李世民就是靠成人之危的时刻发动兵变，造反是要讲究把握住成人之危才算是最聪明。例如等待对方有大病，这时是最容易夺取对方的命。当年李世民的父子兵就是看准机会，将他们原来的皇帝一下毁了， 自己立即及时做咗皇帝，佢哋霸住皇帝位，一直到老死，又交落子孙去继续家天下，永远做唐朝皇帝。咁就系胜者为王，败者变鬼啊！因为有人造反，原来个皇帝唔可以做人，只能够做鬼。因为造反成功，原来个当兵佬李世民一下就做咗皇帝，变成九五之尊嘅天子爷。 嗱，乜嘢叫妖言惑众呢？好似马侯爷、六黑松咁样就系板啦。千几人会唔会听佢嗲呢？欲知后事如何，且听下回分解。